官民是日月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跟宋钦宗赵桓两个皇帝父子爷俩都做了俘虏了，被人家金人当作高级囚犯押回了北国。那么钦宗赵桓的兄弟有一位康王叫赵构，他接到了钦宗赵桓的密信呢，让他做兵马大元帅，调动天下秦王之兵恢复大宋朝。康王赵构就是那位宋高宗啊，他启用李纲为相。李纲曾经被宋钦宗赵桓贬谪过，现在来到应天府一见高宗，李纲先将了他一军呢，留在怀里，把那些反对自己复出的大臣给他来那信件都举出来了，您看看吧。高宗这气呀，心想这帮投降的是真敢跟我这皇上对着干，他哪知道没多久他自己也站那一波去了。高宗立即下令把下给李纲李大人写信不让他当丞相的那些位都贬喽，然后好言安慰李纲啊，如今要是四方安宁，敌国未服，非有李爱卿不可呀。看来这一回赵构是要死命抗金了。李纲一脸正色，陛下，昔日唐明皇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唐王朝的弊政提出十个条件，得以施行，方成大业。李纲虽无姚崇之才，但也要献策十条往陛下准允啊。赵构一听，如果李爱卿若是姚崇，朕就是当年的李隆基了，这比喻谁不喜欢，爱卿但讲无妨。李纲把早已写好的施政纲领拿出来交给了宋高宗。高宗看罢是赞不绝口，让群臣议论施行。李纲是见贤举粮，招兵买马，重新组织去训练军队。李纲宣布，凡是大宋子民能有恢复益州一郡者，都可以得到朝廷的任命。不久张邦昌这帮投降派就遭到了贬斥诛杀呀。大宋朝政开始初具规模，好像走上正轨了。高宗刚刚起兵的时候，由得磁州满了应天来，他半道不是碰到了汪伯彦跟黄显善吗？这二位对他鼎力相帮，高宗对他们俩人建立起了很深的信任。可实际上这汪伯彦跟黄潜善本是一介庸才啊，不论是本领还是威望都不如李纲。这会儿一看李纲得到重用，这二位是妒火中烧，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说这李纲坏话。为了稳定中原局势，李纲极力主张皇帝要暂住开封，就别离开这应天。可是汪伯彦黄潜善都主张迁都，没事就找这宋高宗啊，陛下应该奔扬州啊。他们想金国在北面，越往南这不越安全吗？李纲一听这是何意呀、啊、如今成州顺流东下，这当然很方便， 可是车驾一动，中原就不再为我所有啊。中原一失，东南一角怎能平安？你往哪儿跑也不行啊。其实啊，高宗赵构他心里边也矛盾呢，他半天不表态，虽然不甘心屈居东南做南朝霸主吧，但他又怕像他爹像他兄长那样被金人俘虏，所以他迟疑不定。那么圣旨怎么写呀？那就好了，早上一主意，晚上一主意吧，这就叫朝令夕改呀。前一天的圣旨文武看完还感动呢，激扬慷慨，要誓还东京，非把开封夺回来不可，军民热泪盈眶。转天再一看呢，诏旨又变了。什么意思？说近日将南巡，大伙儿明白这一南巡就不反了，那不打算回北方了。有人对李刚说，外面疯传说皇帝已决定移往江南。李刚是心急火燎啊，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即使丢了相位，我也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变。所以这李刚算铁了心肠了，他进朝争执不休，把那宋高宗都给争烦了，再加上这一帮小人在那进谗言，宋高宗一声令下，把李刚啊免了。哦，又免了官职，这一回贬的比上一次还远呢。东京第一次被围困的时候，李刚不是被罢免了吗？有太学生陈东，还有很多市民集体请愿，逼迫的宋钦宗赵桓收回成命。这会儿这位太学生陈东又上书请求皇帝留下李刚，而罢免汪伯彦、黄潜善。两次上书都请皇帝还驾东京，亲征抗金呐、啊。这陈东啊，所书所写应该说没有一句赵构看了不烦的，偏赶这会儿打抚州又来了一个平民百姓叫欧阳彻。这欧阳彻跟陈东一块儿也跪在行宫门前上书啊，攻击执政大臣种种谬误。黄潜善就找这宋高宗来了，陛下不杀此二人简直会鼓动民间闹事啊。宋高宗赵构一听，那就把他们俩宰了吧，密令应天府府尹以议事为名招来陈东进来商量商量吧。陈东一见来人什么都明白了，你不找我去吗？去哪里呀、啊、哦，去应天府大人家中。好吧，等我吃完饭再走吧。别的陈先生，大人那儿预备饭了，还是自家的饭吃得香啊。陈东从容就坐，提起笔来，那不吃饭吗？先要写写遗嘱。旁边这位简直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敬佩又感动又紧张啊，这不能耽误时间太长了，陈先生您手头快点。放心吧，陈东吩咐人把这遗嘱都收藏好了，然后命人把酒饭端上来，喝了一个半醉，饭也吃得饱了，我还得上趟厕所。哎呦，我说陈先生您别是要走吧。这传令的小丽呀、啊、面露难色，你想他跑腿的呀。陈东哈哈大笑啊，我陈东好汉做事好汉当，怕死就不敢直言了，既然说了不会连累你的，那我也知道先生为人，我也不敢逼着您呢，你等一会儿吧。陈东处理完私事，换了一身新衣服，大大方方跟着这个官员从容赴死啊。到应天府这么一看，欧阳彻也在这呢，就这样两个人被斩首示众，老百姓议论纷纷呢、啊。宋高宗这么做打破了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立下的那几条盟誓啊，不杀尚书言事者，这是太祖的借条，宋高宗破坏了这个先例。李刚呢在相位 仅仅做了77天。打这之后他被罢免了，他所规划的军政措施是全部作废，金军步步紧逼，中原大乱，重镇一个一个纷纷失陷呢。没多久高宗是逃往扬州，应天府也待不下了，他命令将东京太庙里赵氏祖宗的神主和皇家仪仗用的专用品都搬往南方。什么意思呀？再也不往北边来了，不必北还了。江南风景秀丽，是地富人繁，一派和平景象，这跟饱经战火的北方恰成对比。长期颠沛流离的高宗初到此地心满意足啊。皇爱卿，他叫那黄潜善，你做左相，汪伯彦汪爱卿做右相，朕还怕国事办不好吗？他简直把这两位当股肱干将了。可是这二位没什么治国本领啊。公元1129年，也就是建炎三年，金军又一次大举南侵呢，直逼扬州。或者宋高宗闻听立即是骑马而逃啊，跑得就那么利索，匆匆忙忙就带了几个人，乘着一条小船渡江逃往镇江。这一天呢，汪伯彦跟黄潜善跟帮大臣都没在跟前儿，那么干嘛去了？带领诸位大臣在寺院听和尚讲经呢。他哪知道皇帝这会儿都急了，一边听着一边吃着喝着。这会儿旁边那手下人噔噔噔跑过来，趴在这汪伯彦耳朵跟底下小声说，金军就要来了。好，这一嗓子汪伯彦好悬没把这小丽一大嘴巴给抽一边去。你要这么大嗓门，你就别在我耳根台底下喊呢。这位手下人也是急了，金军一到陛下都走了。他想小的声说，他忘了啊。再看这汪跟黄二位，就差汪汪汪脸真黄了。走，一声走，呼啦一下全部都站起来了，除了讲经那和尚没动，其余的是全都跑了呀。找马的找马，雇船的雇船，全城大乱，军民都涌向城门，互相践踏，死伤大半。所以城中的百姓当兵的人都对这两位宰相是恨之入骨，尤其对这汪伯彦跟黄潜善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杀了。有一个叫黄鄂的大臣就被人误以为黄潜善，怎么呢？黄大人黄大人一叫以为是一位了，不容分说就被人把脑袋给砍了。黄潜善跟汪伯彦是仓皇出逃啊，他们一看呢就知道这皇帝怎么样了。皇帝把那皇家仪仗扔了一地呀，什么叫太祖的神牌啊，那小木头板子扔了一地，画像是满街可见呢。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是惶惶而逃啊。宋高宗一天也吃不好睡不安了，这一路跑下来，先到镇江，又奔了建康。大臣们说这建康也就南京啊，他只有一条长江作为保护，他不安全呢，还得往南。再一次是南下杭州，一打听杭州有一个县叫仁和县。呵，宋高宗还高兴呢，怎么当初太祖在陈桥即位的时候就是从仁和门进的京吗？好，他还有功夫迷信，我现在一南下就到了仁和县，那说明朕也能建成太祖一般的伟业。他真好意思这么想，赵匡胤的牌位跟那画像都扔在半道上，他还要想建太祖伟业，自以为是得了什么天命啊。可是宋高宗此时面临的形势他自己也明白，跟当年宋太祖是大不相同啊。到了杭州，宋高宗忙于讨好金人，他先把张邦昌的家属要给抚恤抚恤，张邦昌不是死了吗？ 张邦昌是金人立立的皇帝呀，所以得善待张邦昌后人，然后宣布要严惩李纲啊。听说金兵还要穷追不舍，宋高宗连忙向金将求降，表明我愿意削去帝号，你就叫我康王就行，好，连皇帝都不当了。据说外边老百姓还以为这位宋高宗胆略过人呢，史书不称他为中兴之主吗？您瞅瞅，就这位中兴之主这胆子，宁可当王不当皇帝，他也不敢抵抗夺取江山掳走父兄之仇的金人，就这么怕人家。所以宋氏不灭亡，后人有一种观点，那真叫万幸中的万幸啊。就这样的子孙怎么还能让宋政权继续延续啊？没多久金军再一次南下，这一回宋高宗赵构可急了，都到了杭州了还往哪儿躲呀？一着急雇大船滋溜这下海了，经商啊博士躲到大海上去了。史书记载这一次下海躲了四个多月，这实在是没找着什么大岛，恨不能到岛上当个岛主他就不回来了。您瞧这点出息，宋高宗这样手下就没有一个大臣振奋民心鼓动士气的吗？有一个，这位叫宗泽呀。咱们说过呀，北宋末期呀，这朝廷上还有一点男儿血气，你比如说太学生大闹京城啊，各州县官吏各自为战呢，这都是男儿血气的表现。文弱的南宋人想都不敢想，更别提做了。在这些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宗泽。可就下面说呀，这南人生北相，北人生南相，这都是富贵表现。南方人长得魁梧结实，这说明这个人有富贵相，这是迷信吧。这宗泽就这样，他出生于平民家庭，是婺州义乌人，小时候家里种地为生。宗泽为人豪爽，参加科举考试他敢于直言朝政的弊病啊，考官十分讨厌他。最后因为他成绩太突出，勉强以墨甲录取啊。不要吧说不过去，要吧这人说话太耿直，勉强放在最后一名就把他拽进来了。宗泽进入仕途，总觉得自己言谈是不合时宜。靖康元年的时候，有人推荐宗泽前往金国去向金国大将求和呀。宗泽一口答应，行了，这一去我也不用活着回来了，誓不生还呢。宗泽怎么想，我到那儿肯定是非死不可，为国而死无怨呐。大伙问他，你怎么就知道非得死啊？胡儿能悔过退兵那也倒罢了，否则身为大丈夫又怎能屈膝败在北庭之下？我会服他们吗？宋钦宗赵桓一听直摇头。当时那钦宗皇帝想派一个软骨头去，一看这位太横，妨碍南北合议呀，这样吧换别人吧。他把宗泽派往了北边磁州做知州。当时金兵已经攻克太原，黄河是南北大乱，被派往北边州县的官员一般都找借口不敢去，太危险。宗泽是毅然领命，平时吃国家俸禄，一旦有难逃避自保是万万不可呀。当天宗泽单骑赴任，一到磁州他招募勇士修缮城池，迅速把残破不堪的州城建成坚固的军事据点。此后他留下打算北上出使金国的康王，是宗泽劝这赵构，你要领兵对抗金兵，不能再主动送死了。宗泽帮着赵构四处送信，约众将会合东京解围，要么拦截金兵的归路。 打算抢出被俘虏的二位皇帝呀。可是赵构没说什么，手下好些人都笑着宗泽疯了，谁也不听他的话。宗泽没办法，领孤军深入，激励官兵死战，是屡败金兵啊。宗泽大名金人无所不知，因为他年岁高，所以金国的兵马一见宗泽的大旗，就称这宗爷爷来了。你想这宗爷爷跟这孙儿皇帝，这是多鲜明的对照啊。高宗即位，宗泽因为有功也入朝议事，一议论就特慷慨，这一慷慨就跟李纲意气相投。李纲没被罢免的时候，跟宗泽没事总聊要恢复旧都，非仰仗功不可呀。他以宗泽为股肱干臣呐，所以李纲保荐宗泽担任开封府府尹。这一年宗泽已经69岁都过了，要不怎么叫宗爷爷呢？曾经开封饱受蹂躏，帝都的繁华已被废墟取代，坚固的城池残破不堪，物价飞涨，盗贼纵横，敌人的骑兵就留住在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是朝夕相闻，开封城里边人心惶惶。宗泽到任，他先抓了几个趁火打劫的流氓，杀头示众啊，然后宣布再有抢掠者，无论赃物多少，一律砍头啊。这么一来，强人收敛，平民安居，当时各地军政大多瘫痪了，绿林好汉各拉山头抢占地盘。河东一位绿林英雄叫王善，领着兵马要来抢东京，号称70万，有战车10000辆，带着人马就奔了开封城城下了。宗泽谁也没带，是单骑出城，直进大营啊，来见这位绿林好汉王善，把王善吓一跳，怎么一个人来了？见着王善之后，宗泽声泪俱下，拉着王善的手啊，国家危难，若有将军这样的英雄二三人，还怕什么金军铁骑？今日便是你立功之时，机不可失啊。王善被宗泽这一份爱国之情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当时是卸甲投诚，跪倒在宗泽面前，我王善愿效犬马之劳啊。王善往来于黄河淮河之间，很多绿林英雄仰仗他的威名，很崇尚他，他的人格感动了很多人，所以他这么一归顺，各地绿林英雄纷纷投到宗泽帐下。大乱过后，东京的物价是难以控制啊，有那些奸商是囤积居奇，从中谋取暴利，这个案子就推在了宗泽面前了。你是开封府的最高官员，等于皇帝的都城都听你的呀，治安呢、经济全归你一个人管，现在老百姓饿的都快要了命了，有粮食买不起，这事儿怎么办呢？奸商们嘿嘿暗笑啊，你宗泽有什么本领啊？本来是一个文人，呵，你这一会儿领兵带队打仗，一会儿又招降纳叛，收复绿林英雄好汉，我们要不趁这国乱发一笔横财，我们哪赚钱去啊？倒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能够平稳物价。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2018已经开始起航，还记得您的新年愿望吗？ 今年我要好好工作，争取工资翻一番。 今年我要坚持跑步，争取啊瘦个10斤。 今年啊，我想考研，让自己啊能看得更远。 不

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欢迎你，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战乱年代啊，这物价那可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宗泽面对的就是物价飞涨，又有很多奸商打算趁乱打劫，谋取暴利。宗泽要把这物价降下来，这可是为难事。他派人先到市场上去买米买面，让手下的兵丁们会做饭的挑挑拣拣，选几个好手，你们亲自做馒头酿酒，估算一下成本吧。一通忙活算下来，一个馒头约合7文钱，一壶酒呢约合70文钱，10倍。那么现在市面上怎么卖啊？首先告诉现在市面上一个馒头卖20文，一壶酒卖200文。哦，宗泽明白了，有人从中捣鬼呀、啊。这天他叫来作坊的首领师傅。怎么作坊还有首领师傅啊？各行各业都有领头的呀。您就比如说这馒头这一行业吧，捎带的连烙饼啊包的馅儿嘛全算里边，这整个这一个行当有一个头领，算是领头的饼师啊。宗泽把他找来了，这当年我做举子的时候曾经进京应考啊，那会儿我记得一个馒头也就是6-7文钱，这30年来一直如此的，现在怎么贵到20文了呀？这饼师一听啊，宗泽大人，这30年来能跟30年前那能一样吗？这些年一直如此啊，战乱不断，所以咱们都城这米面价格涨落不定，没个准儿啊。高价沿袭下来，我一个人也不能违背所有商友啊，他们都不乐意降啊。宗泽吩咐拿来。当兵的把自己蒸的馒头拿出来了，宗泽接过来，这个馒头是我手下的兵丁蒸得的，老夫算过成本，一个馒头6钱多点，不到7钱呢、啊、那么你们卖8文钱一个已经有了利润了，现在你不敢得罪众人，本大人为你定价，日后再有卖一个馒头超过8文钱的，老夫定斩不容啊！今日先借你的头来行老夫的大令，就把这饼师给杀了。这一下，吃的这一块食品价格好像稍稍见好，没两天腾又上去了。宗泽一看，把做酒的头给我找来吧。做酒的这位抖抖嗦嗦的，大人，战乱以来城中宗室权贵都酿私酒上市啊。宗泽板着个脸，那好，我为你禁绝私酒，既然是大伙私酒上市扰乱了物价，现在没有私酒了，你能把酒价降下来吗？大人，降多少啊？降到100钱一壶怎么样啊？今天你的头先就寄存在你的井上，若不听令，过几日我便来派人取头啊。这酒头一听哪敢不听话呀，就把这价格降到战前水平了，其他日用品也随之降价。 同时宗泽派人开五丈河以从西北行商，军粮是逐渐充足啊。守备初具规模，宗泽也连上20余封奏章啊，请高宗皇帝回驻东京，我这都准备好了。可是高宗赵构是置之不理，往中书省是一转了事啊。黄潜善、汪伯彦一边读一边笑，这宗泽傻老头一个，皇上能回去吗？旁边有一些官员忍不住感叹呢、啊：像宗泽这样忠义之人，朝中若多几个，天下也就安定了。说的这两位宰相是羞愧无语啊。宗泽派王彦，这是他收复的一位大将，应该说是绿林英雄啊，派王彦到北方去联合两河的豪杰，所有参加抗金队伍的义士们脸上都刺了字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一共聚集多少人呢？就凭这八个字，聚众10余万，山寨相连数百里呀、啊！朝廷没有我的兵马，我自己招啊！宗泽是连败金军呐、啊，今年再也不敢冒犯东京了。这会儿，宗泽决定带人马大举进攻。这天，他召来众将：“你们都是忠义之人呐、啊，老夫与诸位英雄能共同抗金，倘若救回二弟，得立大功，老夫死而无憾呐、啊！”说完话，自己先泣不成声了。众人都很感动，是发誓效命。宗泽又一次上书恳求皇帝：“臣为陛下保护京城，又过了3个月，陛下不早回京城，天下百姓何所依赖呀？”高宗赵构看见都假装没看见，他不但不肯北还东京，反而这位皇帝是越走越远，渡过长江都扎海里去了。宗泽悲愤万分呐、啊，上书写道：“祖宗基业200年，陛下为何一旦一气誓不往返呢？只要陛下回来，中兴之业就能成就。如若以我为狂妄，为何不问问左右将士？陛下不可偏信一两个大臣，那天下恢复就有望了。”言外之意，你要光听那一两个大臣，恢复就无望了。那一两个大臣是谁呀、啊？就是黄潜善跟汪伯彦呢。可是宋高宗仍然是不闻不问，宗泽忧愤成疾呀、啊，恶疽发于背，后背长了疮了。就在总攻前，他突然病倒，众将探问，宗泽是奋力坐起呀、啊。老夫因二弟被俘受辱，激愤至此，你们若能歼敌，我死而无憾。众将拭泪呀、啊，一个个擦着眼泪泣不成声。老将军，您有此令，我们怎敢不尽力啊？众将一起出门，是班鞍上马，这就要杀敌呀、啊。看看宗泽颓然倒下，哎，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啊。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宗泽大概是说给自己听的呀。转过天来，风雨如晦呀、啊。宗泽盯着窗外，高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这三声过河，说完之后，这位爱国老人是语是长辞啊，合着他临死前这遗言都是打过黄河，没有一句是关于他们本家里的家事儿的，让人无限感慨。继任的东京留守叫杜冲，这杜冲跟宗泽是恰恰相反，众将不服杜冲，纷纷又散于山林，整个这东京怎么能守住？很快中原是全都陷落呀。宋高宗呢，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不曾经下海了吗？ 后来又回来了。他迫于朝野舆论，将汪伯彦、黄潜善罢了官，又命朱胜妃作为新的宰相，命王渊掌管枢密院，主持军事。可这王渊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庸才，他这靠着巴结宦官康吕，这才爬上来的。刚到杭州，王渊就带来装满了十多艘大海船的什么呀，金银财宝啊，您可听清了，那是十多艘啊。杭州百姓议论纷纷呢，这王大人趁着乱从富商家里抢这么些东西，他要运哪儿去啊？有几位将军到皇帝面前哭诉，他们状告王渊呢，平日里王大人掌管海船，这一次扬州仓皇撤退，王渊只顾搬自己的财物，致使几万士兵、数千战马落入敌人之手，这都是王渊的责任呐。对呀，打海船上卸下的都是箱子，那就没有人上船的地方了。赵构是充耳不闻呐。此时又任命王渊做了枢密院的头，众将更是不服，诸多大将皆领兵在外驻守要地。那么在皇帝跟前的就有苗阜跟刘正彦二人最为气愤。苗阜领亲军是护卫皇帝，他是头领，刘正彦在禁军中也很有威望，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本人有功劳，王渊会什么呀，拍着马屁就拿着高官俸禄，皇帝还赏罚不公。俩人就暗中有所准备。再说宋高宗赵构刚逃出虎口，他手下的宠臣又开始这样作威作福。宦官康吕那是王渊的后台呀，康吕对诸将还有地方官也是颐指气使啊，他的走狗那就更别提了，打着康吕的牌位，他们到处强占民居，横征暴敛，引得官民是强烈不满。这天宦官们又要到钱塘江旁边去观潮，大肆铺张啊，光歇脚那帐篷就排满了道路两边，宦官跟宠臣喝得醉醺醺的，是尽情享乐。苗阜愤愤不平啊，就是这帮人使天子流离失所，跑到这儿还这么神气。您可别忘了，保护赵构的这些亲兵卫队大多是河北人，家在北方，那思念的是黄河以北，现在跑江南，他们心里边就别扭着呢。这些人号称为赤心军呐，赤者红也，现在饱经战乱，家破人亡，目睹这些太监如此招摇，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啊，有亲信趁机鼓动大家一拥而上，杀了这帮宦官，宰了那王渊，人人可以报复，朝廷怎能追究啊。这主意出得多好啊，怎么的，别一个人上，一块上法不责众吗？呼啦一架冲上去，把这观潮的几个太监全都给杀了。转过天来，王渊上早朝，半路上正在那赏景呢，他刚刚路过城北的一座小桥，由的桥下钻出几名大汉，一把就把他从轿子里给蹬出来了。王渊喊声还没等落地呢，脑袋就先掉下来了。与此同时，有一队禁军也包围了康吕的住宅。康吕在宫中他不有职务吗，今儿他当班没回来，这愤怒当兵的闯到康吕的家里，见着没胡子的就杀呀。康吕家里能说都是太监吗？反正是见人就杀，康家大院都染红了。掉头这帮当兵的又奔了皇宫了，守宫门的禁军跟他们是一伙的，冲进宫中没胡须的一个也活不了啊，一边走一边喊苗阜不叛国，只为天下除害，这都是苗阜刘正彦指派的。这会儿高宗正在宫中休息，忽听外边喧嚣声四起，怎么回事啊？康吕不那当班的吗？连忙来报陛下，亲军叛反了。 啊，赵构惊得手足无措呀，坐那龙墩上都站不起来了。有杭州地方官闻讯赶来，叩门大叫，事已危急，陛下赶快登楼安抚众人。直到中午，宋高宗这才登上宫前的高楼啊，代表皇权权威的黄盖这么一出现，您别小看这色彩，别小看这绮罗伞盖，这黄色的伞盖对人心的振奋，今天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皇帝往城楼这么一站，苗阜刘正彦率领士兵哗跪倒了一片呐，山呼万岁。宋高宗这才稍微安心，凭栏垂问兵败之因，苗阜两眼直观高宗，陛下，您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军事有功者不赏，巴结内侍者能得高官，像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也未严惩，王元玉敌不战，首先渡江逃跑，只因勾结康吕，他便当了枢密院的枢密使，臣已将王元斩首，在外的宦官也被手下杀光，现在只求陛下将康吕交出，以谢三军。苗阜这番话每一句都切中时弊，理直气壮啊。宋高宗赵构难以反驳，沉默了片刻，哎，黄潜善、汪伯彦不让他们再在朝中为官，朕也会马上严办康吕众人，但是诸位爱卿还是先回大营为好啊。不，苗阜很坚决，陛下，天下大乱，百姓肝脑涂地，都是这帮奸臣祸害的，今天不杀康吕，我手下的弟兄怎能回营啊。对，大伙振臂高呼啊，必杀奸贼，应该说群情激愤，时局危急啊。僵持了一个多小时，高宗问身后百官怎么办，有人给出主意，陛下，事已至此，您怎么还练习一个康吕呀？好吧，高宗下令命人搜出康吕交给叛兵啊。好嘛，这帮当兵的恨这康吕算恨得到头了，刚把这康吕送出来，士兵们一拥而上，当着高宗面就要把这康吕给活剐腰斩了，然后将康吕跟王渊的人头挂在杆上列队回营啊。高宗转过身去用手指堵住耳朵，他不忍得去看宠臣被杀的惨状，好容易哀嚎声停下来，高宗知道这人已经完了，转身一看啊，手下这帮大臣脸早都白了。皇帝有气无力地宣布，苗阜刘正彦为国除奸升官呐，你们这回可以走了吧，呼呼啦啦的老半天这才走利索了。刘正彦突然带队他又回来了，他跟苗阜俩人是一正一负，互相映衬呐，陛下慢来，这高宗刚要走怎么拦刘爱卿，陛下本来就不应该即皇帝位，将来元圣皇帝回来怎么处置啊？元圣帝是谁呀？就是宋钦宗赵桓呐。和这句话一问，楼上楼下死一般的寂静啊！刚才众人脸是白的，现在高宗脸也白了。高宗就怕人问这问题呀、啊：“宰相何在呀、啊？”他去找那新宰相朱胜妃，你下城去跟众将商量吧。朱胜妃现在简直是提心吊胆呐、啊，被人用筐拿绳子从城楼系下来，再三再四去跟苗阜刘正彦商量。其实啊，这苗阜跟刘正彦这二位是因激愤而起兵，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也没什么主张，事到如今他们知道应该把高宗皇帝搞掉，高宗只要一下台他们就会有一条活路啊，将来高宗再掌了权他们非死不可，所以他提出 让元圣皇帝回来即位。那元圣皇帝正在北国那冤着呢，那就得重新找一个合理合法的接班人。有人说那喀忙赵构不是接到了钦宗的密旨了吗？有人提出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这是钦宗皇帝亲自任命的，至于说让他即位，有的说就没见他这诏书，也许他自己这么说的吧。现在刘正彦跟苗阜带着人马又回来了，一问这个高宗无话可答呀。最后几番商量，提出来请隆佑太后听政。隆佑太后就是哲宗皇帝的废后，娘娘姓孟，那位孟氏夫人。哲宗皇帝生前不喜欢这孟氏，要不怎么是废后呢，把他废了。没想到这孟氏倒因祸得福了，要不作为宗室还不得被这帮金人掳往北方活活折磨死啊。现在这位孟氏夫人被请出来了，她跟这高宗一同听政，一会儿大伙提出来要遣使跟金人议和，高宗也答应。一会儿他们又说了，现在不是有皇太子可以立吗？高宗一听这还非得让我退位啊，他低声问这宰相，那我只好退位了，请皇太后临朝吧。高宗不能跟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对抗，只有保住性命，日后再寻求缓机。时近傍晚，春寒料峭，这楼上也没挂帘子，高宗坐在一张竹椅上，就感觉到寒风吹进了心堂啊，心里边往外那么凉。后院有人高呼皇太后驾到，高宗连忙站起来恭候在门前。太后已经直接出门，站在楼前左右劝高宗坐下。高宗赵构万分哽咽，恐怕已没有朕的坐处啦。楼下那太后低声下气地说，道君皇帝听信蔡京童贯，导致金人入侵，有此大祸。当今皇帝并无过失，只不过被皇遣善汪不厌所骗，如今汪皇已被罢官，将军们不知道吗？合着太后替高宗在这求苗刘二位呢。苗阜刘正彦万分骄横啊，臣等已经商定一定要立皇太子。太后哀声啊，如今强敌在外，让我一个妇道人家抱个三岁的娃娃，怎么能够号令天下？刘正彦跪那儿哭着请求啊，太后您必须如此啊。太后仍不点头。刘正彦转身看了看手下的兵丁，诸位，太后不允许，我们必然被杀，皇帝怎能放过我们？说着话刺啦，他先把外边的褂子扒了，做引颈受戮的状态。苗阜在旁边也高声大喊呢，是久而不绝，这么长时间没个定论，恐怕三军生乱呐。他看看身边的朱胜妃，那不宰相吗？相公为何一言不发呀？眼看形势不妙，高宗连忙宣布退位，可以让位与贤人呐。他低声告诉朱胜妃，暂且如此，以后必有办法。朱胜妃说，陛下，刚才有人说苗阜二人终有余而学不足，还可以改变呐。高宗摇了摇头，被迫退位的宋高宗当天晚上迁居在显忠寺。大宋王朝何去何从啊？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

海参啊，市面上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你们15块钱就能吃到这个进口海参，这可比饭店的海参中啊要便宜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在北京啊，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 嗯， 但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野生海参，划到每根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热列，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母陪着刘姥姥游逛大观园，来到潇湘馆，发现院内光有片竹林，缺少花草，又发现屋中陈设简单，家具素淡，连纱窗上的绿纱都褪了颜色，屋里屋外显得很冷清。哎，我外孙女黛玉年幼体弱，性情孤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看来是我对她缺少疼爱呀。贾母越想越不是滋味，便问王夫人打听情况。不等王夫人回答，黛玉急忙接茬，啊，姥姥，是我喜欢这样，屋子里东西多了，我嫌太花哨，那绿纱窗这么旧，颜色也不对呀，院子里也没个桃树、杏树，这竹子本来就是绿的，再用这绿纱糊上，绿上加绿，反倒不配，再依旧纱窗就不翠绿了，太难看。疯丫头，哎，老祖宗，我记得咱们先前有4-5样颜色的窗纱呢，明儿个你给这窗纱换了吧。哎，昨儿个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甘蔗花的，也有流云万福花的，也有百蝶窗花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要做两床纱被一定很好。贾母一听笑了，哟，那叫蝉翼纱呀，那叫软烟罗，若是做个帐子，糊窗户远远一看就像烟雾一样，那东西比你年纪还大呢。常见的有4样颜色，雨过天晴，秋香色、松绿色、银红色，那银红的又叫霞影纱，明儿个找出几匹银红的给他换上。刘姥姥一听把话接过来了，这么好的纱糊窗户怪可惜的， 拿它做件衣服多好啊。嗯，可以啊。贾母说，凤姐，再找一找，可能还有轻的，要有就拿出来给刘琴家拿两匹，我也做个帐子挂，剩下的配上里子，做些夹背心给丫头们穿去，老那么放着也长没坏了。凤姐点头答应，命人去办。贾母又往寺外看了看，哎呀，这屋里太窄吧，咱往别处逛逛吧。李姥姥说，弥陀佛，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可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那大香大柜大柱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乡下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不得后院有个梯子。起初我还纳闷呢，也不上房顶晒晾东西，要个梯子干什么呢？后来我才明白，感情是开柜收东西用的，要不那么高谁够得着呢？如今这屋子虽然小点，可比那大屋子越发显得齐整喽，我呀都舍不得离开呀。凤姐说，跟我走吧，还有好的呢，来来，我带你去瞧。说着众人随着贾母离开潇湘馆，来到外边一看，远处池水中有一群人正在那里撑船。贾母说，既然备下了船，咱们就坐坐。说着就向紫菱洲柳絮一带走去。没到水边就看见几个婆子，每人手里都捧着一般大小的一个样的掐丝镶金的五彩大石盒。凤姐一看，哦，送饭的来了，就跟王夫人说，哎，这早饭太太您看往哪儿摆呀？王夫人说，我老太太。贾母一回头，嗯，你三妹妹那里好，你带人去摆，我们坐船过去。好。凤姐回身同探春、李纨、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抄近路到了秋爽斋。就在小翠堂上嫖开桌案，鸳鸯取笑说，我听人说呀，老爷们喝酒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帮闲的清客先生拿他取笑，今天这儿呢也有一个女清客。李纨没那么多心眼儿，没听明白，凤姐知道说的是刘姥姥，就笑着说，哎，咱们今天就拿他逗个乐。于是两个人如此这般的小声商量一番。李纨看出他们俩冒坏，嗨，你们这么大人干什么，跟孩子一样淘气，小心老太太说你们。鸳鸯说，大奶奶跟您没关系，有我呢。正说着，贾母带人到了，都随便的坐下，先让丫鬟端过两盘茶来。大家喝完，凤姐手里拿着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的筷子，按照人数各桌摆好。贾母说，把那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琴家挨着我坐着。众人忙给抬了过去。凤姐给鸳鸯使了个眼色，鸳鸯一拉刘姥姥小声说，姥姥你出来一下。哎，刘姥姥跟着鸳鸯来到一边，姥姥啊，我告诉你点事儿，待会儿就开席吃饭了，我们家可有规矩啊，凡是客人开饭时都要客气几句，表示啊对主人的回敬。那我得说什么呢？这不我怕你不知道吗，才事先告诉你，免得出丑。哎呦，亏你心眼好使，向着我，快说我说什么。待会儿开饭，老太太肯定叫你动筷子吃菜，你可不能马上就夹菜，你得客气几句。你姓刘，先报个门户，就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意思说我们庄稼院人活累饭量大，别笑话我，记住没有？哎，你再说一遍。嗨，就是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要记住，老太太一让你吃你就站起来大声说。好，你放心吧，错不了。鸳鸯 领着刘姥姥回到屋中，刘姥姥重新归坐。薛姨妈吃过饭了，只坐在旁边喝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贾母平日吃饭都有小丫鬟在旁边伺候着，拿着漱口鱼儿、手帕，用拂尘驱赶蝇子。今儿个鸳鸯换下了小丫鬟凑到跟前替他干这活，丫鬟们就知道他们要捉弄刘姥姥，都躲到一边等着看热闹。鸳鸯一旁站立，一面悄悄地嘱咐着：可别忘了说话。姑娘放心吧，我记住了。事先凤姐和鸳鸯商量好了，给刘姥姥拿一双老年间那种四棱象牙镶金的筷子让她使。刘姥姥拿起筷子沉甸甸的不顺手，哎呦，这叉把子比我们家那个铁锹还沉，谁拿得动啊？这一说众人都笑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中，一个丫鬟上前揭去了盒盖，里边有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呢偏偏挑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说：刘亲家吃饭吧，请。刘姥姥没动筷，她想起鸳鸯教她的规矩，急忙噌就站起来了，高声念起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众人一愣，心想：哟呵，这唱哪一出啊？中邪了哦！猛然大家醒过味儿来，上下都哈哈大笑。史湘云乐得一口饭喷出去了，林黛玉笑岔气了，趴在桌上直哎呦。宝玉乐得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着搂着宝玉叫心肝儿，哎，真有意思。王夫人笑着指着凤姐说：你呀你呀，只是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笑得撑不住了，嘴里的茶水噗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夸扣在迎春身上。是啊，他们哪见过这个，也没听过这些话呀。那惜春离了座，拉着奶妈直叫揉肚子。迎春宝钗也乐得用手捂着脸说不出话来。站着的丫鬟婆子没一个不乐得弯腰去背的，也有的躲在外边蹲着笑，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姐妹换衣服。唯有凤姐和鸳鸯两个人绷着脸不笑，还上前让刘姥姥：姥姥该吃菜了，快下菜呀。哎，好。刘姥姥拿起这笨重的筷子，只觉得不听使唤，她往碗里看，哟嘿，这里的小鸡儿啊也比乡下的俊，下的鸡蛋也小脚怪俊的，我先插他一个。众人见他管鸽子蛋叫小鸡蛋，又笑了起来。贾母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琥珀在身后给他吹着背。贾母说：都是凤丫头冒的坏水捉弄人，刘亲家快别信他的话。凤姐假装没听见，还在逗刘姥姥：姥姥，我们这小鸡蛋一两银子一个呀，你快尝尝吧。啊，尝尝。刘姥姥伸着筷子就夹，哪里夹得起来呀，满碗里转了半天，好容易夹起一个，张嘴一伸脖刚要吃，哪知道呲溜一滑掉地下了。哎呦，快可惜了。放下筷子要下手捡，早有丫鬟给捡走了。刘姥姥说：嗨，一两银子也没听个响儿，可惜了。这阵儿谁也不顾吃饭，都看着他笑。贾母说：这又不是请客摆大席，把那筷子拿出来干什么呢？都是凤丫头指使的，还不给刘千家换个。丫鬟急忙给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拿起看了看，哟，去了个金的，又来个银的，到底不如家里的合手啊。凤姐说：银的好，若是菜里有毒，这银的一下去就试得出来。嗨，这菜要有毒啊，俺们家那菜就成了砒霜了， 今儿个哪怕是毒死我也要吃光。贾母见他这么有意思，吃得又这么香，把自己的也都端过来给他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把各种的菜夹到板儿的碗里。等吃完饭，贾母等人到探春卧室中说闲话，这边收拾餐桌以后又放了一桌。刘姥姥看着凤姐儿、李纨这才对坐下来吃饭。刘姥姥叹息一声啊，哎，别的不说呀，我算服了你，这大家庭是真有规矩啊，要不说是礼出大家呢。刘姥这话表面上说凤姐他们当媳妇的吃饭靠后守规矩，实际上捎带手说的是凤姐鸳鸯给刘姥姥出的那个规矩。凤姐一听忙笑说，你老可别多心呐，才刚不过是大家取个笑。鸳鸯也进来说，姥姥你可别恼啊，我给你赔个不是。嗨，姑娘说的哪的话呢，咱们大家都是哄着老太太开心，有什么可恼的啊，你一说我就明白喽。刘姥姥嘴里是这么说，心的话，我活这么大岁数什么不知道，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呢，我还不知道那是鸽子蛋，不过是逗你们玩儿，哄你们老老少少一高兴，等我回去多给我弄点什么，嘿嘿，那就实惠。又过了会儿，凤姐他们也吃完了饭，几个人也来到探春卧室陪贾母一起说话。正说着，忽然来阵风，隐约听见一阵阵鼓乐之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贾母说，哎，是不是谁家娶亲呢？王夫人说，街上的咱们听不着，您听着动静是园子里那几个女孩子演习吹打呢。哦，既是他们演习，就叫他们在这儿演，他们也逛逛，咱们也乐乐。凤姐说好啊，忙派人去叫，又吩咐摆下条桌，铺下红毡子。贾母说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坠锦阁底下喝酒，又宽敞又听得进。好啊，贾母起身又向薛姨妈说，咱们这就走，他们姐妹不喜欢人来这坐，怕弄脏了屋子，咱们呢别没眼力劲儿，坐船喝酒去。探春说，老祖宗啊，这是哪的话呢，请您请姨太太还请不来呢，多坐会儿吧。哎呀，还是我三丫头好。嗯，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咱们单上他们屋子里闹去。这两个玉啊，指的是黛玉、宝玉，这两个人太爱干净，都有洁癖，老太太才这么说。众人说笑着一齐出来，走不多远就到了杏叶竹，从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就撑过两只船来。众人扶着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川上了这只船，接着李纨、凤姐也上来了。凤姐站在船头还想亲自撑船，贾母说，哎，这可是闹着玩的啊，这虽不是大河也挺深的，还不快进来，怕什么，老祖宗你只管放心。说着用沙膏一点，唰，小船离了岸。因为船小人多，凤姐就觉得乱晃，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她把船膏递给了嫁娘，自己蹲了下来。迎春姐妹和宝玉、黛玉上了另一只船，后边是老嬷嬷和众丫鬟都沿河岸跟着船走。宝玉说，哎呀，这里的破荷叶真讨厌，怎么不叫人拔去呢？宝钗说，这些日子咱们天天在园子里头逛，哪有功夫收拾啊。黛玉说，要我说这荷叶不拔得好，我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可也喜欢他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宝玉说，哎，果然是好句，那咱们就别叫人拔了。 说着船已到港，往这一瞧，四下里衰草残林，阴森透骨，一片深秋气象。贾母往岸上一看，见一座小院，青汤瓦舍，磨砖对缝，栽花种草，十分雅静。哎，这是不是薛姑娘的恒芜苑呢？是啊，好好好，快下船，船已靠岸，然后顺着石阶上去，进了恒芜苑。到这儿一看，别有洞天，就觉得阵阵异香扑鼻。看那些奇草鲜藤，随着天气转凉，更显得苍翠，都结了果实，就像珊瑚豆子一样，滴了嘟噜一串串的，十分喜人。进了屋子，哎呦，这屋里糊的跟雪洞一样，特别素气，连一件玩器也没有，只在条案之上有一个宣窑的土定瓶，瓶里插着几枝菊花，再就是两部书，几件茶具，看看床上吊着青纱帐幔，被褥也是十分朴素。贾母看罢点点头，哎，这孩子也太老实了，没有陈设也不跟你姨妈要下来，我也没想到这儿。他回头怪凤姐，也不送些玩起来给你妹妹，这么小气。凤姐说，你不知道，是他自己不要的，跟林妹妹一样，我们送了来，他又让人退回去了。薛姨妈也说，这丫头在家时候也是这样，哎呀，不好不好，怎么也该摆点什么呢？一则来个亲戚朋友让人家笑话，二来年纪轻轻的大姑娘这么素净，也翻机会不是？你们看那说书的呀，唱戏的，说那小姐的绣房都什么样，咱们比不了那些小姐，可也不能太离了格。鸳鸯啊，到我屋那去，把我的东西给他拿来，拿那个石头盆景，还有那架桌瓶，还有那个墨烟洞石顶，这三样摆在集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子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上。鸳鸯答应着，老祖宗啊，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那箱子里，得慢慢找，明儿个再拿吧。嗨，明儿个后个都行，别忘了就可以了。他又坐了会儿，带着大家出来了，一直来到坠锦阁下，唱戏的文官上来请安，问老祖宗咱们演什么曲子。老太太说，你就演习就得生疏那几套吧，你们练练，我们呢也听听。文官点头，转身出来奔藕香榭准备去了。这时凤姐已经带着人摆设整齐，上边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丝绸褥子、绣花毯子和竹席，每张榻前有两张雕花亮漆的几案，有海棠的，也有梅花的，还有葵花的，方的圆的不一，左右各两张棋几，一个准备放喜欢的吃食，另一个摆着香炉香盒，放香铲的瓶子，这些东西是给贾母和薛姨妈预备的，下吹手一把椅子两个几呀，是给王夫人预备的，其余人是一把椅子一个小几案，东边第一位是刘姥姥，因为人家是妾，在王夫人位置之上紧挨贾母，其他人依次都有坐席，最末的是宝玉，因为人多，李纨凤姐两个人没座，就在隔山外边。而且今天摆设东西特别讲究，那个几案咱们说白了就是个小矮桌啊，是什么花样呢？上面摆的盒子也什么花，每人一个银的小酒壶，还有珐琅杯。你看贾府现在多讲究，吃的用的玩的很豪华。到后文书，荣国府败家的时候，产业充公，什么都没了，形成反差呀。可现在正是鼎